第32集，如坐针毡。秦维航站起身子，身影就向后照在安宁身上。安宁抬头看着秦维航的背影，听见他的声音在头顶上方响起，带着与他年龄不符的高僧般的冷静。 我不知道。 你不知道，但你总有态度吧？你的态度是什么？ 化学阉割。 你这个态度倒是嫉恶如仇，但是光嫉恶如仇没有用。我们生活在法治社会，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学法呀？我看你应该更喜欢当蝙蝠侠呀， 混口饭吃。 行了，你坐下吧。来，校草后面的同学，说说你的看法吧。 安宁心想，这可真是最坏的剧本啊。秦维航坐下，他又站起来，却罕见的语塞了。 你学法该不会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吧？ 啊， 安宁才找回一点理智。全程他答得小心翼翼，通篇都是我觉得，我感觉，大概，也许，我也不太确定，生怕有一丝炫耀的嫌疑。秦维航就坐在他前面，但他也看不到秦维航的表情，只能看见秦维航头顶乌黑发亮的头发。他才说了个我觉得，原本靠着椅背的秦维航就坐起来，打开了手机。那手机被秦维航拿在下方，位于课桌抽屉和他的大腿间。安宁稍微一低头就能瞄见上面的开屏广告，是随清池代言的福宝矿泉水的代言广告。秦维航一只手拿着手机，拇指随便往下滑几下，图片和文字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滚动着。不过几句话而已，韩宁感觉自己仿佛说了有一堂课，因为秦维航手指滑动的节奏显得不怎么耐烦，他也好像不敲他的木鱼了，从高僧变回了一个普通的19岁男生，情绪波动那么明显。韩宁总觉得秦维航即使光听着他的声音，浑身都散发出冷气。他顶着巨大的压力答完，赶紧坐下了。就这么完全没有逻辑的发言，老教授还是给予了肯定，然后又有意无意地把秦维航当作反面教材提了一嘴。韩宁看见秦维航连后脑勺都是冷漠的，他的肩膀也不再缓缓起伏了，整个人好像都结冰了。课间休息时，安宁纠结着要不要出教室遛个弯再回来，像这样和秦维航一前一后的坐着太尴尬了。可出去的话，他回来时就得正面经过秦维航，他现在都不太敢去看秦维航的表情，可是这会儿眼睛又矛盾的老是离不开秦维航的后脑勺，就算强迫自己低头誊写笔记，眼睛余光也会往前飘。秦维航稍微动一下，他就在心里疯狂祈祷， 快站起来，出去走走吧，坐了这么久你怎么坐得住啊？ 可秦校草偏偏不合他的意，待他磕磕绊绊在笔记本上誊写到第三行时，秦维航往右耳挂上了耳塞。安宁手里攥着笔，眼睛直直地盯着那条白色的耳机线垂在秦维航的肩膀上，心里默念着， 哎呀，左边也戴上吧，快把左边也戴上，戴上。 安宁 啊， 干嘛呢？发什么呆啊？ 安宁还没看见秦维航戴上左侧耳塞，就被人在肩膀上拍了一下，原来是小胖和梁胜涵，他俩本坐在倒数第5排的，大概是看见秦维航来了就都坐下来凑热闹了。安宁如蒙大赦，连忙起身给二人腾了座位。小胖一坐下来就往前拍秦维航的肩膀，秦维航整个后背被拍得僵了一下。安宁瞥见他大惑不解地扯下耳机，回过头来，他忙低头专心整理笔记，没有对上秦维航的视线。 哎，大帅哥，你怎么会来上这个课呀？ 我再不上要挂科了吧？ 你还会在乎挂科呀？你是谁呀？你是秦维航啊？你怎么可以怕挂科呀？ 这毕竟要混口饭吃的嘛。 秦维航没有回应他的玩笑，朝安宁的方向看了一眼， 梁胜寒也注意到了。自他和小胖坐过来后，安宁就全程专注地写着笔记。现在看秦威航的态度，他更加确信了，这两个人之间怪怪的。 哎，学校后面开了个干锅店，刚开业在搞活动，要不咱们四个下课以后去吃吧，反正下午也没课了。 行啊，那个店我上礼拜去过，味道不错，名誉担保。 安宁没有说话，他在等秦威航的回答。秦威航却一直低头刷着手机，没有参与他们的对话。 哎，哥，一起去啊。 秦威航再次摘了耳机，回过头来。安宁虽然没有迎着秦威航的视线，但也注意到了秦威航这次回头刻意把肩膀都转了过来，侧身很大，错开自己只看着小胖。 去哪儿啊？ 哎，哥，你别突然凑那么近，我心脏受不了。 学校后面的胖子干锅店，一起去啊。 我考虑一下。 汉宁觉得秦威航一定会找个借口拒绝，听他这么回答，一时间都有点反应不过来。梁胜寒和小胖也有点愣。梁胜寒心想，吃就吃，不吃就不吃呗，这都能考虑的吗？ 嗨，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呀，哥，去呗。 先上课吧。 汉宁彻底傻眼，本来他打的算盘是秦威航说不去那他就去，秦威航万一说要去他就找个借口不去，可现在这样怎么搞啊？后一堂课整整40分钟，汉宁都听得不得安宁。老教授一番妙语连珠，他感觉全教室的人都在笑，只有自己两眼放空，不晓得秦威航考虑后的回答会是什么。得40分钟后才能得到答案，太折磨人了。上课时，安宁痛苦地看着秦威航的侧脸。秦威航冷不防就从椅背上坐起来，手肘搭在桌上，抬起右手撑在了脸侧。这一下，安宁就看不到他的脸了，有些羞耻地收回了视线。终于熬到下课，安宁如同一个即将面临宣判的人，慢条斯理地收着东西。 哥，您老人家考虑的怎么样啊？ 好像没什么事儿，那去吧。 安宁，走啊。 我…… 你别说你有事去不了啊，我们四个人好不容易凑齐的，对吧，秦威航？ 一起吧。 好吧。 一起下楼的时候，秦威航走在前面，安宁心事重重，一个人挂单。干锅店说是在 A 大后门，要从东校门出去，秦威航找不到，后来就是小胖和梁胜寒走前面带路，安宁与秦威航保持一段距离。有时候秦威航会转头看向街边，东校门这边他应该没有来过，这个时候安宁也只好跟着放慢脚步。路上他们至少经过了两家干锅店，却都不是梁胜寒和小胖说的那家。他们越走越远，最尴尬的莫过于自己和秦威航走着走着就和前面的两人拉开了距离。然后安宁忽然听见小胖喊了声绿灯，一抬头就看见小胖和梁胜寒赶着最后5秒钟冲过了斑马线，他忙加快脚步跟上。秦威航在这时抬手拦住了他，他胸口撞在秦威航手臂上，就见一辆摩托车从他面前飞快地驶过。绿灯明明还……安宁抬头去看灯，才发现早就变红灯了。秦威航一言不发地放下手，揣回牛仔外套的兜里，目不斜视地看着前面。梁胜寒和小胖在斑马线对面等他们，安宁只好和秦威航一起等绿灯。梁胜寒和小胖不知道在聊什么，聊得手舞足蹈，相形之下更显得他们这边静得如同西伯利亚平原。这灯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，这么短的路口，90秒是不是有点太长了？